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0月6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一。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到2025年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 返京客流高峰来临，本市公交地铁增加车次，延长运营。 新疆霍尔果斯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 银保监会要求做好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本市教育领域的新闻。市教委日前发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21到2025年，其中提到，到2025年，北京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比例要超过99%，北京高考高招比例要超过90%。为了达到这样的规划目标，北京计划在未来5年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北京计划在未来5年新建、改扩建和接收居住区教育配套中小学150所左右，大约新增学位16万个。在城市副中心、三城一区、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重点功能区和人才聚集区，规划建设大约17所优质中小学。 本市还将重点打造1到2所高品质国际学校，重点建设12所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100个左右骨干特色专业，研究推进相关高校到郊区落地，努力实现区区有高校的目标。 国庆假期仍有培训机构违规补课，市教委昨天印发通报说，11假期市级检查组对全市校外培训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发现西城区学大培训学校存在节假日组织开展学科类培训的问题。 西城区教委对此事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约谈机构负责人，明确将学大培训学校西城区5所培训机构全都移出白名单，责令学大培训学校月坛校区即日起停业整改，并在区域内进行通报批评。 市教委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要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西城区教委也表示，下一步将强化日常监管力度，确保校外培训监管不松懈，严厉打击违规培训、隐形变异培训。 随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返京客流也开始增多。今明两天，本市高速公路将陆续出现返程高峰，明天返京压力尤为突出。预计下午2点到晚上8点，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量持续加大。 根据高德地图大数据预测，今天本市容易拥堵缓行的高速包括京藏、大广、京港澳等高速的部分路段，其中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方向预计拥堵时长达12个小时。 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确保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场站接续平稳。结合返京高峰日的客流特点，今明两天地铁4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明后两天地铁7号线将延长运营1小时。 为了做好国庆假期北京朝阳站的轨道交通接驳工作，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双向末班车今明两天延长30分钟，上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到草房站，末班车时间为0点59分，下行延长运营段为青年路站到金安桥站，末班车时间为0点29分。 从北京朝阳站出发，抵京旅客可以在东广场乘坐911路专194路到青年路口东换乘地铁6号线，用时大约35分钟。 公交方面，本市重点对途经北京朝阳站的6条线路增加配车辆22部，服务返京客流。明天夜间还将开行6条高铁专线，返京旅客可以从北京南站坐车抵达三元桥、公主坟、五一花园、天通苑、回龙观以及来广营地区。 出租车方面，本市将组织出租企业提前筹备运力，加强10月6号到8号晚上10点到12点的运力保障。 国庆假期，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迎来大客流，每天接待游客6000-7000人次。不少游客会选择租赁一艘小船畅游湖中，远近处观鸟，远处眺望小海坨山的景色。来自八达岭文旅集团的宋威负责公园码头游船的调配工作，一个小喇叭，一个蓝甲藕，就是他工作的标配。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请按秩序上码头，拿取救生衣上船，使用微信扫描。 稍等，来，往里走了。您那个稍等一小片啊。有的是， 我是八达岭文旅集团的那个宋威。今年的野鸭湖总体来看比去年要强很多，因为就是旅游回暖，每天接待人大概在6000-7000人左右。我被分在船的码头这个位置，每天呢接驳客人基本上没有停，就是船到了就有客人上船。 早上几点开始？ 我们是6:30发班车到景区之后呢，进行比如说设备的维护啊、打扫啊，大概游人是在9:30到10点左右上人，然后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到5点左右，大概在6点到7点左右我们才能够打扫卫生，收拾这个设备才能下班。 在咱们这个野鸭湖里面租赁游船，主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景色呢？ 一般就是观赏4种景色吧。一种就是芦苇荡，感觉风一吹很漂亮。第二种景色呢，就是如果赶上朝阳或者夕阳，它打在湖面上那种金黄色的感觉非常好。其他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湖面上经常会有野鸭呀，还有水鸟啊，不会像过去说离游船很远就飞跑了。 对， 现在呢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所以有些游客呢即使把船开到这鸭子身边，这鸭子呢它该捕鱼捕鱼，然后该游游，它就是感觉特别和谐。第四种呢，就是从咱们野鸭湖景区向北看，山上呢就能看到小海坨山上咱们今年冬奥会的这个赛区的赛道，天气好的时候用高倍的照相机或者望远镜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延庆这边呢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呢来延庆这边玩的大家呢尽量要带一件外衣以备不时之需。 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3号报告2名无症状感染者，2人为母女关系。昨天当地又报告确诊病例1例，这名病例和此前的无症状感染者分别是夫妻和妇女关系，至此这一家3口都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这名病例作为密切接触者，于10月3号进入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医学观察，昨天核酸检测结果呈现阳性，经专家诊断为确诊病例，目前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霍尔果斯市完成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例阳性之外，其余都是阴性。目前当地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 国庆假期，各地商业街熙熙攘攘，餐厅、景区消费活跃。中国银联昨天发布最新数据，10月1号到4号，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为15500亿元，交易笔数超过28亿笔。相比去年国庆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增幅为33.8%。 国庆假期前4天，餐饮和购物日均消费金额相比去年国庆假期都增长了超过30%。租车方面的日均消费金额相比去年国庆假期增幅达到了近50%。 近日，为了维护煤电行业和商品市场的正常秩序，助力做好保供稳价工作，银保监会印发通知，要求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要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全力做好今冬明春能源电力保供金融服务工作，积极支持煤炭主产区和重点煤炭企业增加电煤供应，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要考研的考生们注意了，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从昨天起到25号进入正式报名阶段。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考生可以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平台进行正式报名。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欧洲药品管理局昨天宣布，支持18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同时建议免疫系统受损人群在完成2剂疫苗接种至少28天后再接种1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加强针。 欧洲药管局表示，